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中华医学源远流长，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在华夏5000年历史文明的长河中，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节目主讲人徐桂英，女，汉族，出生于1939年，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为中医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中医传承医学一脉分支，继传统中医诊法和中药制法以及众多行之有效的经方验方三脉论治，自成一派。传承中医三脉论治，简为6字真言：三脉通，百病无。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中医讲学《三脉通，百病无》专题讲义，敬请收听。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好的，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每天呢在电波中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真的，这年纪呢是不小了。我的女儿最近呢，她总跟我提个事儿，就是说让我退休。 嗯， 她呢希望我能跟别的老头老太太一样，跟家里啊养养花儿，喂喂鸟，安享晚年。但是我呢一直没同意。 为什么呀？ 因为我心里啊这实在是放不下我们这些听众啊，这些患者朋友。您看每天一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患者的病例，我这心里呢就很不是个滋味。我觉得大家伙啊真的是太苦了，得了病吧受到病痛的折磨，而且呢久治不愈，所以心疼大伙儿。因此呢我就觉得大伙儿因为这个病啊，大伙儿就没能安享晚年。那大伙儿说，我作为一个医者，大伙儿没能安享晚年，那我有什么资格退休呢？趁着我现在还有精力，能多帮一个那就多帮一个吧。也正是因为考虑到大家的现状，我要把开三脉的功法作为第一重献礼送给大家。 嗯， 我要让大家伙儿呢不花钱，不打针，不吃药，这三步啊，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不遭受任何痛苦的，咱就把这个病啊给他治了。 嗯， 因为三脉通，百病无，这个是我们中医的精髓。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大补元阳的也好，气血双补的也好，或者呢是针灸啊，还有汤剂啊，只要咱们呢是奔着疏通气脉、血脉、经脉去了，那就能效如拂骨，为患者呢找回健康。那么前几天我们讲了气脉，那今天呢我给大伙儿说说三脉当中的血脉。这血脉应该是比较好理解。你看咱们身体里一切血液的这个通道啊，血脉。而这个血它是干什么的呢？你看咱们的脏腑啊、经络、形体、关窍，它都需要血液来提供营养，来给它们滋润。这样呢，咱们这个人体的脏腑啊、经络、形体等等，它才能正常的运转。那咱们想一想了啊，一旦咱们的血脉出现了阻滞了啊，堵了，血流通不过去了，或者呢它过去的有点慢了，这速度变慢了，那大伙儿再想一想，那些个得不到血液供给的脏腑还有组织，它会出现什么呀？可能有朋友会说出现缺血呗。对，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缺血性的疾病，比如咱这个心脏缺血了，那就会导致什么呢？憋闷，大夫就告诉你，你这病就叫心肌缺血。如果咱们的肝缺血了，是不是血液濡养不行了，那就会导致缺血性的肝炎啊。那如果咱眼睛里头视网膜的外层缺血了，那就会造成大家伙都知道的一种眼病，叫视网膜脱离，那就什么时候脱什么时候失明。还有呢，在我们老年朋友当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另外一种眼病，青光眼啊。其实呢，大家伙儿可能不知道，青光眼这种眼病它就是一种慢性的缺血性的视神经的病变。所以大夫给你检查查体，告诉你脑供血不足很轻松，是不是？心脏供血不足，你说我还行，我还不怎么憋闷，你可能认为还行，但是到最后你知道得了青光眼，就跟这个供血供氧供不上，你会恍然大悟。那这些个在西医上确诊的这些个病啊，心脏供血、视网膜脱离、青光眼，在我们中医上就把这些个病叫做什么呢？血脉不通，血不能通达你的全身脏腑经络，那你的形体就是整个人呢就失养了。在失养的情况下，我们中医大夫给他一个名字，统称为叫血虚。那血脉阻滞它造成了血虚之外，更可怕的它会引发瘀滞，造成血瘀。那大家对这个血瘀可能都不陌生了，特别是我们啊老同志，你看很多严重的疾病那都是血瘀造成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心梗害怕吧，脑梗啊就怕瘫着啊自个儿瘫上。所以咱们说这个病啊，咱得把这个病根找着。再有很多啊，这个有风湿的朋友，你最后你这个关节它怎么就畸形了，怎么就肿大了呢？是不是？那就是风寒湿邪造成了您的血脉不畅，最后呢这淤血内结形成了结节。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血脉不通非同小可。这下子大家知道得病跟什么有关系啊？跟这个血脉有关系。那咱们坚持练习开血脉的方法， 你平时经常的坐一坐，您把您的血脉疏通了，你把身体里的血瘀给它排出去，你让自己的血液能够濡养全身，那所有跟血脉相关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也是个难治的病，冠心病啊，还有更难治的心梗、心衰、脑中风、脑梗、脑血栓、肝病、肾病、糖尿病、眼病，您说说是不是就能得到预防和解决呀？ 嗯， 我是尽量的讲的通俗一些啊，讲的通俗一些呢，大伙儿能够听明白啊。咱们重点要防病啊，不是说您得病了您来病瞧好，那您能防的时候干嘛不防呢？对不对？我记得在医案里曾经记载过这么一个事儿，说的是当年老先生出诊的时候路过一户人家，走到那户人家那儿啊，看到那户人家的门口的树上绑着一个30来岁的男子。 哦， 当时看到这个情况还以为啊，哎，被绑的这个人是遇到劫匪了，所以呢赶紧走过去想要帮他松绑。结果呢被绑的这个男子就说了，先生您走吧，甭解这个绳子了。那裴雄一大惊啊，就问什么原因呢？那个男子啊他就说出了实情，说自个儿啊打记事的时候就有头疼的毛病，一发作呢就觉得有无数个铁锤在往自己头上砸，每回疼得受不了了，他就会下意识地用头去撞墙。那家里人呢，怕他真的一头撞死一了百了，才在他每次头疼发作的时候，就把他给绑起来了。 嗯， 听完这话，一看这个人的额头上果然都是淤青，就说了，你这是病啊，那你为什么不找个大夫好好看看呢？这个男子无奈地说道，看过了，为了治这病啊，钱都花了了，始终就没瞧好。他说这些年呢，地里的收成不好，一家子人饭都吃不起了，拿啥吃药呢？老先生特别同情他的遭遇，这个时候呢，就向他坦白了自个儿的身份，要给他治病。当时为他诊断之后就发现，嘿，这个人年纪不大，30来岁，体内有瘀，然后一摸他后脑勺偏上的位置还能感觉有明显的肿块，于是就问他，哎，你是不是以前头部磕着碰着哪儿了，就拿咱们现代人说的外伤啊。这个人呢想了一想说没有， 老先生 就疑惑不解。这个时候呢，屋里出来个老大娘，是这名男子的母亲，他走过来就说了，有的有的，他那个时候啊不满周岁啊，他哪记得这事儿啊，那会儿呢我们都下地干活，就把他搁床上，这孩子爬到床沿从床上掉了下来，后脑勺着地，幸好发现的及时，找了一个大夫啊，就是农村里的乡医啊，给他喝了点汤药，他就醒过来了。当时呢没有发现哪儿出血，没有外伤，所以大夫就说，你们家这孩子命大嘞。 老先生 当时就明白了，这个患者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撞击造成了内伤，而他颅内的血瘀一直没有清除，反而形成了结节，阻挡了血液的循行，血行瘀阻，不通则痛啊，不通则痛，这话老百姓都知道。但是如今呢，这个病情多少年了，30来年了，千言多年呢，你这会儿想要清除血瘀，这不是个易事儿，不然的话那么些个大夫看，给他看病那不就早好了吗？而且现在病人的家境窘迫，没有办法承担， 过久的药物治疗，也就是说治他这个病吃药不是三天两天，得吃一阵子，没钱呢。这个时候呢，给病人松了绑，然后就教了他开血脉的方法，然后跟他讲，你要想好这个病，你得每天坚持练习啊，这个呢你不花钱，你们家也拿不出钱去吃药啊，你听我的。那么练了十天之后，这个男子的头疼他得到了缓解，就是每次发病啊不至于疼到想撞墙了。哎，说管用啊，继续练这个。一个月之后，头疼的次数明显的减轻，而且他舌头上的瘀斑也明显的减少了。那么一年之后，又一次路过这个病人的家，那他就想起当年被绑在树上的这个男人到底怎么样了，问一问吧。哎，这个男人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头疼是再也没有复发过。那其实呢，这个呢就是开血脉方法的效果。即使是血脉淤堵了啊，长达30来年的时间，也能通过这套功法得到疏通。 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为什么呀，我跟你说啊，那会儿我在跟着我公爹学习这套功法之前，我也仔细的研究过这里边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大有讲究。比如说他其中有一个动作啊，你看我做啊，要把这个掌心按在这个神阙穴上。 为什么按在神阙穴呢？ 你看咱们掌心有一个穴位叫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上回我跟大伙儿讲过，你握拳头的时候你的中指指的那个掌心的地方就是劳宫穴。此穴五行属火，它就能够起到行血的作用。而咱们的神阙穴啊，就是肚脐眼儿，肚脐眼这个位置它本身就是血脉之大穴。那大伙儿都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咱们生下来，那大夫拿把剪刀都要给你剪脐带，那么所有来自于母胎的营养它都是通过脐带输送的，然后从这个神阙穴开始输送到全身。你琢磨琢磨是不是，你在你妈肚子里的时候，不是说你嘴在吃东西，你全身的营养就是通过脐带从母体当中吸收的，这点你认不认可？ 没错呀。 哎，你也认可。所以这个穴位它是咱们血脉的起点，所以咱们把劳宫穴对准神阙穴，就能从血脉的源头开始行血，无往不利。大家说这个穴位怎么样啊？ 真的是很玄妙的啊。 是是是，但是有人也会说呀，究竟是不是这回事儿？谁也不知道啊，就听一个老太太在那嘚吧嘚吧啊。那我问问大家，我问问，先问问你吧。你要是肚子疼的时候，你下意识的动作是干什么？ 哎呀，那肯定是捂肚子呀。 对呀。那为什么呢？ 这还真没想过。 没想过，你哪儿疼你是不是就捂哪儿啊？ 对呀， 是不是？ 这是本能啊。 本能，对。那咱们的潜意识里就知道你这么做会缓解什么呢？ 就是捂着就觉得不那么疼了。 对对对，哎，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大家知道了，因为你捂肚子，就是你这个下意识的这个动作，它帮助咱们行血。 哦， 别看这个血脉啊，开血脉这个功法招式简单，那是为了方便大伙儿操作。上到90岁下到几岁的孩子都能做得下来，但是我跟大伙儿说，这每一个动作呀，它又包含着深奥的大智慧，这个呢就叫大道至简。 所以这个方法里头的要领啊，大家呢一会以后啊一定要认真的对待。只要你能坚持下来，每天就十分钟左右，十分钟多点，你一定会得到不花钱也能养生的效果。那还得说回来啊，说什么呢？说这个血脉不通，血行不畅啊，就这个血脉不通，血行不畅，也是咱们绝大多数糖尿病病人的病机。 哦，糖尿病也跟血脉不通有关。 可不是吗？你看啊，一杯子水啊，咱们在里头搁些糖。 嗯。 你拿个小勺或者小筷子这么搅动晃动，那个糖分是不是就被稀释了？ 对呀。 但是如果这杯水它是静止的， 嗯， 你不搅和它，你这个糖你搁进去它就容易聚集。 嗯。 所以呢，当这个血行不畅的时候，血糖自然它就低不了。 哦 啊，另外这个血脉不通了，不仅仅会引发糖尿病，而且还是糖尿病后期并发症出现的罪魁祸首。你看啊，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血脉不通。糖尿病的坏疽就是烂脚丫，血脉不通。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血脉不通。糖尿病的肾病等等，那都是血脉瘀阻导致的。所以呀，你治疗糖尿病，我不管你是一型的二型的，你要想让你的血糖稳定，你一定必须要让你的血脉通，也就是说必须要以疏通血脉为准则。给大伙儿讲个医案吧，大伙儿爱听我讲故事啊，就是过去的事了。76年的时候，那天我跟我公爹正在诊室里看诊啊，挺安静，突然听到外头呢吵吵嚷嚷的，我跟我公爹呢赶紧出去啊，看到一群人呢把一个中年男子抬了进来，说这个人呢刚刚就在门口晕过去了。 嗯， 哎，过路的人呢就把他搀扶过来啊，哎，坐下以后没多久呢他就醒了。那等他缓过劲儿来，我公爹就问他，您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就说，可能是饿晕了我。但是这个人吧，虽然他瘦消瘦啊，但是他穿的是立立整整的，你怎么瞧他也不像是穷的吃不起饭的主啊，啊，怎么就硬生生的把自己给饿晕呢？结果呢他就说了，我吃过饭了，但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吃的不少，饿得快，吃不上就感觉心里发慌，而且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刚刚我就是觉得饿得快不行了，想去买个包子垫吧垫吧，结果呢包子没吃上就倒路边了。 嗯， 当时他一说完，我公爹就感觉到异常，就问他，你口渴吗？他说渴，我一天能喝好几壶水。那你小便多吗？他说多，我走哪儿都在找厕所。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询问啊，知道他叫陈志峰，52岁，几个月前开始出现了这些个症状，而且经常潮热盗汗，一到午后那颧骨啊，大家知道颧骨是不是，哎，脸上的颧骨那儿他就呈现那个红赤色。好，望诊问诊完了之后，我公爹呢又用脉诊法给他切脉，发现这个人呢他的脉细涩，再加上呢这个嘴唇的颜色暗淡，舌质发紫，舌下的静脉呈现青紫色，那四诊合参，他应该得的就是消渴症。 嗯， 也就是咱们现代医学上说的糖尿病，而且呢它是阴虚内热兼着津液 阴血导致的血液的粘滞，血脉淤塞导致的这个病。因为当时呢，诊室里呢还有比他来得早的患者在等着啊，你不能说你一下子进来就先给你看，别人会有意见。然后公爹就跟他说，你等等啊，我一会儿呢跟你出来说你怎么回事，先回到诊室呢还要给别人看病。那么这个陈志峰呢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从兜里呢掏出一张车票，就说不行啊，我还得去外地开会，我得去火车站了。我公爹说耽搁不了多久的，身体重要还是开会重要啊。结果等我们再从诊室里出来，他真的是不见了。公爹当时是忧心忡忡啊，就说啊，他连自己有糖尿病都不知道，这个人再这样下去怕是会拖严重了。然后公爹就问我，桂英啊，你看清楚他的火车票了吗？我想了一想说差不多吧，应该是晚上7:30到北京的车。公爹看了一眼时间说，还赶得上，走，带着我啊，我们就往火车站去了。 嗯， 到了车站，这人海茫茫的，你上哪儿去找这么见了一面的这个人呢？我说公爹，咱去广播寻人。然后我们就跟车站的广播员说明了情况，请他给我们广播一下。不一会儿，这个陈志峰就到了入口处，一看是我们，大吃一惊，说你们都找着火车站来了，我这是得了多严重的病啊。公爹就说，你这病现在不算严重，但是如果你继续蒙在鼓里，那就会严重了。于是呢，就把他得了糖尿病的结论就告诉了他，并且嘱咐他一定要找时间去医院检查治疗。同时呢，公爹就在火车站的外边就教了他开血脉的方法，告诉他每天坚持练习只需要10来分钟，你就能缓解症状。当时啊，我跟你说啊，这车站这个外边人来人往的，哎，来来往往的人，所有的人都看一个老头跟那儿指指点点，但是我公爹呢完全就没有受到这些人的影响。那一刻我觉得他的心里啊就只有患者。 嗯， 当时这个陈志峰非常感动，拉着我公爹的手一直道谢，他说，您是我见过的最负责任的医生。还别说，过了一个多月，陈志峰拿着化验单来的，他说他一到北京就抽时间去检查了，真的得的是糖尿病，二型糖尿病。那么这一个多月他也一直坚持练习开血脉的方法，症状呢得到了缓解，而且血糖呢控制比较稳定。他这次呢是专程来感谢我公爹的，同时呢他也希望公爹能为他治疗。那么公爹就在经典验方降糖活血方上做了一个加减，给他辨证开了广木香10克，当归10克，益母草30克，赤芍15克，川芎10克，丹参30克，葛根15克，苍竹15克，原参30克，生地30克，生黄芪30克。这个方子当中，生黄芪、生地、苍竹、原参是益气阴的，是补脾肾以治本。那么脾气阴旺则血行畅，像丹参呢、葛根呢、还有当归、川芎、赤芍、益母草、广木香这些个药， 是活血行气的，浊瘀生心以治标，共奏气阴双补，活血降糖之功。同时我公爹还要求他继续坚持练习开血脉方法。那他呢，练了3个月左右，他就不再潮热盗汗了，饮食也恢复了正常。后来呢，他一直定期的去医院呢查血糖，这血糖啊一直控制得很好，而且在他身上没有出现任何的并发症。 嗯， 那其实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讲的血脉通了，血液当中的糖分被稀释了，那这个血糖自然它就降下来。那么血瘀引起的各种的这个并发症自然它也就不会出现。而且我跟大伙儿说啊，如果大伙儿在练的过程当中，你还会体验到很多的神奇的效果 哦。 所以啊，我这个老太太既然是要给大伙儿的，那一定就是最好的。想要学习开血脉方法的，想少吃点药的，想把这个跟血脉不通相关的病都给调理好的，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他们会一对一的把大伙儿教会。 嗯，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那想要学习开三脉功法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详细的询问。那接下来是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 现才艺， 在即将到来之际，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 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请开始您的才艺。 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一县人，我姓杨，杨草，现年69岁。为了报答，我想唱一首歌，唱一个什么的？现代革命样板戏，临行喝妈一碗酒，谢谢啊，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疤。三兄舅舅就山蛇人，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回营头，司令不好风雪来的走，妈要把冷暖这个心头。小姐妹出门买货看气候，来往的丈夫要几手，困倦时留神门户，忙也够饭门市等候那心血汤之头。哦，家中的事儿你办得，教育奶呀奶分忧愁。祝徐桂英主任啊，万事如意啊！ 谢谢谢谢叔叔，非常感谢您哈、啊。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啊，都非常非常的有才哈、啊，也能听出来这叔叔啊，这身体现在是非常的好。那么您也将获得为您提供的开元散一盒。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接到您电话真高兴 啊、哦！您说什么问题？ 是这样，我的学医呢、有20年了。 嗯嗯， 在齐齐哈尔这个医院呢也是治了很长时间，但是终是不去根儿。 长话短说，快点说啊，就是、 嗯、没事。 我身体有几大症状哈， 嗯、 第一个是眩晕，脚没根，走路往一侧倾斜，就什么休息不好啊， 嗯、 睡眠不好，什么生气啊、 嗯、 劳累了，这都不行，都犯。 嗯， 严重的时候，眩晕严重的时候吧，就头疼。 嗯， 然后就伴有恶心那种。 嗯， 但是这种恶心的不经常出现。 嗯， 这是眩晕。 嗯， 还有。手脚凉，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就手脚凉。 嗯， 每天晚上睡前我得搞温水泡上半个小时才能睡。 嗯， 要不然就是说睡眠也不好。 嗯， 睡眠的质量也不高，总是做梦。 嗯， 天南地北的梦都做啊。 嗯， 还有耳鸣。 耳鸣？ 哎，经常耳鸣。看过、 嗯、 也治过、 嗯， 叫中耳炎。 啊，中耳炎。嗯 嗯, 嗯， 中耳炎。 嗯， 还有啊，就是心脏最近也不太好。什么症状呢？就是突然间就砰砰砰。几下， 嗯， 然后呢，我就得张开大嘴猛喘两口气，哎，瞬间就过去了， 嗯嗯， 这种症状也得有半年了吧，这是心脏， 嗯， 还有啊，最近体重也是偏胖吧，我身高1.62米，140斤，我就不知道我是胖多少了， 肯定胖了，胖了有20斤， 是吧？ 嗯 嗯、我也知道我体重增高，但是吧，食欲还挺好， 嗯， 看吃什么都香， 嗯， 2014年的时候啊。 嗯， 2014年的11月份，我得了一次过敏性哮喘，因为我是过敏体质。 嗯， 因为我这个是乙肝，这叫大三阳 啊，还有大三阳。嗯， 哎，对，得了一次过敏哮喘，很严重的。我在齐齐哈尔中医院住了9天医院， 嗯， 不见效。他给我用那个当时就抢救了嘛，都上不来气儿别的。 嗯， 他给我用的激素。后来我就提建议了，我说你治命救病救命可以，但是你用激素制药我不接受。 嗯， 那住了9天医院也不见好。后来有人建议我上海南去疗养，我去了3个多月。 嗯， 哎，搁那儿就真好了。回来以后这个过敏哮喘3年多了没有复发。 嗯， 但是什么眩晕呐、啊、手凉啊，突然间就是心脏又不好啊。 嗯， 低血压，我年轻的时候还低血压。 嗯， 就是现在血压到这个时候还可以吧，应该是。115至75，有的时候120到80。 嗯， 但是我也是量过，医生说这个年龄呢，血压还可以。 嗯， 我今年59虚岁。 嗯， 这是我的还有什么症状哈？就是、 嗯、 哎，睡眠质量不好， 嗯、 经常的是做噩梦。 嗯 嗯 嗯， 还有憋不住尿，就是说，比方说你走急了，就觉得、 嗯、 哎呀，这光裤就湿了。或者是你一咳嗽一震， 嗯， 哎，就觉得不知不觉憋不住尿那种。 嗯，这个、咱们老年朋友、 嗯， 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叫拉拉尿，啊， 哎， 上完厕所一提裤子， 哎、对对对， 又有一滴尿出来了，啊， 哎， 就是永远这滴尿好像不是在一次性尿完的，这个总有那么一滴啊。 啊，确实是， 嗯， 大概的症状啊就是这样。现在我主要就是什么眩晕，心脏， 嗯， 这一块我要就是每年春季都开始复发。 嗯，你的病症简单的给你做一个病情分析啊，病呢、 啊、 听上去很多很多啊，但是呢在这个中医治疗呢，眩晕这个问题啊，身体内的病机，就是你得病的病机，什么原因导致你眩晕呢？风火痰虚瘀。我们的调病啊有个6字真言，就叫三脉通百病无。我们的开的药，就像你今天这个情况，如果说我给你开药也是要通你的气脉、血脉、经脉，那么除了药物之外，咱们还有是什么呢？配合一个啊锻炼的方法，通三脉的锻炼方法。对于您来说，血脉啊重点的，气脉非重点的，还有一个是经脉。你重点的呢，把这个通血脉的这个锻炼的方法把它学会啊，学会以后再通过药物同步进行的话，很短的时间内你这么些个病就开始一个一个的消失啊。 哦，那太好。 你这个呢，口服的药呢是天麻10克、钩藤10克、石决明15克、栀子10克、杜仲15克、桑寄生15克、牛膝10克、黄芩10克、夜交藤15克、茯神15克、益母草15克、甘草10克。像这个天麻、钩藤是平肝息风，益母草呢是活血利水，我这些药呢给你把血脉通了啊， 栀子黄芩我给你清肝泻火啊，给你泻一些内火啊。牛膝是活血通络的，引血下行的。那么杜仲伤寄生，我给你补益一下肝肾啊，这个骨关节方面呢啊，还有你的这个肝病方面呢，它都会得到整体的调理。夜交藤茯神给你安心啊，这个养神，就是让你晚上睡得好觉，让你睡觉以后耳朵不那么响啊，那就可以了。 嗯嗯嗯嗯，好 好，那我就今儿先跟你聊到这儿，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听到您的好消息。 嗯哦， 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哎，谢谢徐主任啊，太感谢了。 不用谢，不用谢。 哎，好， 再见，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说。 谢谢你啊，大忙时间跟我们通话。 您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是北京的。 啊，北京的朋友，欢迎您。 我主要的问题啊，我就现在牵扯到我的眼睛。 啊。 这眼睛啊，它是说是视网膜色素变性。 啊、哦、视网膜色素变性。嗯 啊，已经都没有光感了，也都失明了有十多年了 啊， 一直也没断桥，也没桥好，一直我、 嗯嗯 啊、最后就是两头先开始是一个眼，后来俩眼都看不见了。 嗯， 就从2006年以后。 嗯嗯 啊，也没少吃了药、 嗯嗯、 也没少打了针，就一直效果也没见、 嗯、 就是、 嗯嗯 上医院去瞧去呀、啊，同仁医院也是实在瞧不好、 嗯嗯嗯， 我还有点不死心，我说瞧不好， 嗯、 我说反正听收音机也好，听那些别人说也好，说哪的能瞧好，我就去瞧去、 嗯， 一直也吃中药也吃西药，一直都没有什么效果。 嗯嗯 嗯, 嗯，还有什么问题？ 眼睛没 嗯、 啊，我还继续跟你说。 嗯， 眼睛没瞧好呢，等到2009年。 嗯， 又引起了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 嗯 嗯, 嗯， 我眼睛没瞧好、哦，我说就不瞧了吧，就瞧、 嗯、 这个。那眼睛不好，他赖不得生命啊。那个心脏不好， 嗯、 对于生命有危险呀。 嗯嗯， 就现在就我检查医院的说让我做支架，我也没做，我就一直保守治疗的， 嗯、 吃中药。 嗯， 一直到现在呢，反正是。好好待待，好好待待，也不见也没见怎么好。 嗯。 后来在这个1月份，我听到你的讲座，我播收音机。我现在眼睛不好，看电视也看不了，就是听收音机。 嗯嗯。 听收音机，我听到徐主任你讲话了。 嗯。 我听了有一个礼拜吧， 嗯、 我就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嗯。 对这病吧，因为现在我的眼睛，他是老说是遗传。 嗯。 遗传我们家没有这人呀，没，你像我奶奶、我妈都活到80-90。 嗯， 都不知道啊。 嗯， 我现在我听了医学讲座说的，如果是血管的事，你这血管，眼睛的血管细给堵了，慢慢时间长了，可能就失明了。 嗯嗯、 我听的这个道理，可能也是。 嗯， 我又听你讲座呢， 嗯、 哎，这道理挺什么的。 嗯， 听了有两个礼拜嘛。 嗯， 我就赶紧把你这个阳光膏吊定上了。 嗯， 再一个就是说我的心脏啊， 嗯， 它有个心肌。一说吃完饭以后啊， 嗯， 要一活动就不舒服，会那个血压呀，吃个药啊， 嗯， 有他一到一晚的高，平常日倒不高， 嗯嗯， 血糖啊也维持到正常， 嗯， 餐前呀是6点多，餐后是10个以下， 嗯， 都在这种情况， 嗯， 再一个这个头年的5月份， 嗯。 我的脚啊， 嗯， 这腿呀、啊，它麻， 嗯， 哎呀，麻的我走道走个有50米吧，就得坐下歇歇，走不了了，麻的， 嗯， 一直到现在敲骨科，敲这科，敲那科， 嗯， 敲半天，哎，糖尿病说我是糖尿病并发症，骨科就说， 嗯， 我是腰病，腰托做一个腰的片子啊，哎，他说是腰托， 嗯， 腰托那什么吃半天药也不管事儿， 嗯， 有时候做五神经也疼。 尤其这些病发生以后，还有睡眠， 嗯嗯， 你等着等着的，有时睡不着，老是翻来覆去的了，想别的事儿，越想事儿越睡不着，做出这些问题，完做我就是我的眼睛。 您这个眼病呢，我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讲解，不然呢，您还会呢跑来跑去的治您的眼病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在临床医学上，它就是有一种遗传性倾向的一种慢性的视网膜色素的上皮跟你的光感受器的变性的一种病。这个病呢，西医叫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中医上叫高峰内障啊。这个病一旦失明以后没有办法恢复视力，所以在这个眼病上，如果一点光感和质感都没有了，您不要再去花钱治疗了，知道不？ 好， 像您看，您这一身的病，之前您也看了很多的地方，您都没有看好，对不对？但是大补元阳治法，元阳这个东西啊，它跟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长寿、跟我们人的生命，它是有关系的，所以您用了以后，它对你的身体的，我们说三脉，这个三脉你通了，你的病症它就开始好，对不对？你的气脉、血脉、经脉、血脉它不通，你的血管它堵，像你眼睛也是血管都堵了，那你的下肢静脉、血管它也堵啊。只要这个三脉都通了，咱晚年生活的质量那是大大的提高啊。所以咱们这个大补元阳的这个治法，老同志用下来不错。您在用的过程当中，您这个剂量呢，按照咱们这个说明书服用，不要自己剂量太大，不要说我说药好，您这心急吃热豆腐，猛吃猛喝的啊，不用，就按照这剂量就行，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吗？哎，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你好，这位朋友。 你好，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讲。 很荣幸啊，跟你通上电话。 啊。 我今年63岁， 嗯， 辽宁鞍山人 啊，鞍山的朋友， 对，我是一体多病， 嗯， 啊，一体多病，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慢性病，但是最主要困扰我的就是一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和风湿类风湿这两种， 风湿类风湿。 我现在今天讲就是说，我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这个治在这，这一下不能都治啊， 嗯， 就是讲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嗯， 我这40多年了，我这检查的时候是70年检查出来的，我胃肠和乙状结肠才有溃疡，这种溃疡面都有，完事这些年呢，完也没少住院呢，灌肠治疗啊，完事喝中药啊，完事西药啊，这么中西医结合，反正一直这么就反反复复，一直反正也就没彻底没干啥，就彻底恢复过，一直是。老这么困扰的，就是大便不成形，完事有时候血，有时候就渗血，这个肠子 渗血， 但我现在这些多年，我现在非常注意啊，就是凉的一点不敢动弹，就是吃的水果我给它搞锅蒸熟以后，冬天口罩戴着，反正一点凉气儿不敢发，一点不敢着凉，一着凉那就下去。反正我现在就这么控制，一直注意啊。现在的维持到什么呢？一天2-3遍。最好的时候是1遍，但是很少。完事不成形。 平时有没有什么打嗝放屁呀、 哎呀，老排气，有时候一凉着一点就咕噜咕噜的打嗝排气，老干啥？但我最好运动，我一天老运动啊。 您这个病看了多少年了？几十？30年？20年？ 我发现这是70年到现在呗，40多年。 哎呦。 我十几岁，对，但是我有些特殊原因，我哪那个家庭，反正我是一提多病吧，从小一直身体不好，就那时候断绝生活来源，没有生活来源，一天没有营养，什么都没。 但 是这下乡时候，那冬天，那我父亲回老家了，那冬天那下河里，下那个 水泊梁山的湖里头嘎嘎那个芦苇，我十岁就下去冬天，非得带冰碴时候嘎，反正就坐的都累成死吧， 徐大夫，您要是找我这儿呢，您就得按我的医嘱来进行调理 啊， 像您这个人呢，很虚弱了，这个病啊，我刚才不是问你吗？您看了这么些年，你有没有把这个病看明白？啊，您这个结肠炎呢，溃疡性的这种慢性病啊，在我们中医上讲就是拉肚子。那么这个中医治病呢，它有两个方案，一个呢就叫辨证给药，那就是老大夫啊，老中医给您号脉辨证给药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望闻问切。那么这个吃汤药的话，得且一阵子了。你要是说这个胃不能吸收的话，那这个汤药吃个十天二十天，在你身上可能反应都不大，这是一个。哎，那么第二种治疗方案呢，就是要培补你的身上的元阳之气。人的元阳之气它不足了以后，你这个百病啊，很难就是整体的好。属于什么呢？ 各个器官都衰弱，对。 对呀，所以在这个治这个拉肚子、这个慢性溃疡性的结肠炎这种病症上，我们中医呢，它是啊，在治疗上叫什么呢？叫攻补兼施，又要攻这个病，还得给你补，你弱的不行了，还要给你去邪， 对对对， 再加上你有风湿， 对对对， 还要去风去湿， 风湿、类风湿都有啊， 是不是？ 这个脊椎骨都变形了，都像最大的那个脊椎骨上的骨那包子像鸡蛋那么大。 对呀、啊、还要是什么呢？ 紧实的骨头了。 中医上讲要兼顾培土扶正，那么还要以健运你的脾胃，还要利你的湿热。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针灸啊，一个叫神阙穴、中脘穴、天枢穴、命门穴啊，元阳之气是绝对不足了。命门穴，那么开的汤药呢，我今儿给你开，回头你打电话去问啊。然后呢，过后如果你听到我讲到这个大补元阳治法的膏，你听到了有，你就把它用上啊。然后呢，这个口服的药呢，我给你开在那啊，我用党参、白术、茯苓、白扁豆、山药、砂仁、薏仁，给你健脾益气，给你祛湿止泻。木香、陈皮，我给你行气导滞，啊，把你的气调一调。黄连呢，我给你清热化湿解毒。黄芪，我给你补中益气。你看，补也要补，排也要排，止也要止。甘草，我给你益气和中，啊，整个这么一副中药。第二个，我们中医上讲，在这个配合口服中药的过程当中，中医它处处是方法。那么除了我们说人得病，人主要得病是什么呢？人的气脉，在你的身上气脉跟经脉它不同，骨关节的病是你的经脉不同，你这个人的气脉不同，人气脉不同不得打嗝啊、放屁啊、排浊气啊、口臭啊、大便的小便呢，气脉不同跟这些都有关系。所以呢，你必须得把开气脉的这个方法你得把它学了。为什么呢？你全身的气机都循环不畅通，不通则痛啊，你这关节不疼吗？对不对？这个方法能开你的气脉，气脉一通你会觉得人很舒服。第二个方面呢，你要开经脉啊，你的经脉，那么你做的时候你问他们，他们会教你，但是你必须得做，知道吗？我跟你说，你听着了吗？ 我听着呢。听着呢 啊，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预祝您早日康复。 太感谢你了，徐主任。哎，太感谢你了。 不用谢，不用谢。 好吧。 哎， 太感谢了啊。 好，再见。哎， 谢谢徐主任啊。 哎，不客气，再见。哎。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下过，耶耶耶耶，亲吻，怕伤到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的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亲民接地气，红酒明兰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我在春天里等你，我在油菜花海里等你，相约守